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哦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阵亡。什么一眼莫讲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，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。 走在人越来越少的路上，忽然发现我已经开始想念那种痛了。